京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，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， 南湖我想你，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， 孩要问，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， 星光闪耀， 人气爆棚， 星光之旅。 在2009年的电视荧屏上，一部电视剧火爆非凡。这部讲述了在解放前夕，天津地下党员如何潜伏在国民党身边的革命故事，被很多观众津津乐道。没错，我说的就是电视剧《潜伏》。通过这部电视剧，很多观众喜欢上了实力派演员孙红雷，他扮演的是余则成，大家很熟悉了。欢迎各位今天准时登上，与您一同感受人物魅力的娱乐大篷车。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我们今天的星光之旅当中呢，一同来聊一聊实力派明星孙红雷。首先咱们就走进电视剧《潜伏》中去欣赏一下孙红雷的风采。 吃饭了吗？ 吃了。 少动什么了？我是 知道这里边是什么吗？ 什么？ 自己看。再看看还有什么。看看，我今天求了一个签，上上签，红利大吉。 你到底要干什么啊？ 我要娶你。 怎么娶？ 你先别问，你想嫁给我吗？ 废话，跟你住那么久，哪还有人要我，早就是你的。 我也是，想娶别人也娶不上。一敬天地， 一敬天地。 二敬祖上， 二敬祖上。 三敬爹娘， 三敬爹娘。 平身，起立。 咱们是不是少拜了一下？还有夫妻对拜呢。 你懂什么呀？你跪着怎么拜啊？ 哦， 你听我的，夫妻对拜。哎，刚才拜了四下，好像是比别人多拜了一下吧？ 不管那些，多拜没事，不少就行了。快点快点，下面还要做什么？ 不孝则成，今日大婚，只能掌灯夜烛。无三叩九拜谢恩列位尊塔，无花酒饭菜招待各位乡亲父老，无凤冠霞帔装扮新娘。这一切实属无奈，战火无情，恩爱有成，所幸佳期翠屏，不厌简陋，愿与我这般过生活，令则成感激不尽。我们秉承家道，敬祖上，为家门添荣耀，传宗接代，为国业行大义，不辱声望。 都是心词儿。 我说完了，你说吧。用 真的。 爹，娘，我嫁了，明年给你们生孙子。说完了。 明年你要是生不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电视剧《潜伏》当中的精彩片段。其实孙红雷真是个吃过苦的人，在他小的时候家中非常穷，在大学教书的父亲和当工人的母亲得养活三个儿子和爷爷老叔，所以吃饱饭就成了家里最大的负担和问题。为了贴补家用，爷爷在外头捡破烂，家里的窗户总被人砸破，哥哥上学也总被欺负，日常生活全靠母亲借钱度日。孙红雷很早就打工挣钱了，靠着学来的霹雳舞，他成了哈尔滨最有名的舞蹈教练和歌厅当中的节目主持人。直到1995年，孙红雷才发现自己对表演的兴趣，于是投考了中央戏剧学院首届音乐剧班。孙红雷第一部参演的电影就是张艺谋导演的《我的父亲母亲》。可能很多朋友都不记得这部影片当中还有孙红雷了，他扮演的是电影当中的我，也就是片中的生子。下面呢，欣赏一下这部影片当中的精彩片段。 村长，村长，我生子。 啊，生子，有事吗？ 有事。 有事快进屋说。 对， 天怪冷的。有什么事啊？ 我妈的心思啊，我想明白了，咱们还是抬吧。 你也要抬？可是张春还有点空呢。 不就是人手不够吗？你看这样行不行，村长？咱们到邻村雇点人来。 雇人邻村倒是好雇，哎呀，现在就得钱 啊。那没关系，您帮我算算得多少人。 人嘛，要镜面啊，有十几多个人就够，因为咱这离县城忒远，这个呢必须得16个人的杠子，得两班，两班呢就得32个，32个呢再有几个闲人拿个凳子舞的，路中呢有个累了可以搁上歇歇，这是统共呀得个35、6个人吧。 那一个人得多少钱呢？ 一个人现在咱就给他100块钱就可以了。 哦，35、6个人，那你给算算总共得多少钱。 嗯，人嘛，分的35、6个人，3500-600块钱下来呀，有抽烟的，咱们还得给他买点烟，有喝酒的，这个酒了我也得买点，因为天忒冷，你就换遇点什么事儿啊，也当得用2个钱儿。这统共我算一下子，分大概下来啊，还有4000来块钱就差不多。 村长，这是5000块钱，够不够？ 哎呀，局够了，用不了。 听过了影片《我的父亲母亲》当中的精彩片段之后呢，接着来说一说孙红雷的故事。其实孙红雷最早学习音乐剧，而且还在话剧的舞台上有过表演经验，但是他并没有接触过影视剧的拍摄。通过同学谢东和赵海的推荐，张艺谋决定让名不见经传的孙红雷来试试戏。孙红雷回忆说，当时他在中戏的同学是这样对张艺谋推荐的：这个人戏演得非常好，长得嘛不像演员，表演的感觉很淡，没有什么表演的痕迹。张艺谋的戏当时确实需要这样的演员，试镜试了大概7-8条，第二天导演就同意了。虽然这部电影当中很少有人会记得孙红雷，但是对于他来说这部戏意义重大。他从一个话剧演员、音乐剧演员彻底转型为一个电影演员，学会了在大荧幕上的表演，如何不露痕迹在镜头前表演。我没有丢失话剧的精髓，成功转型了，这是孙红雷说的。下面呢，我们来欣赏一下电影《我的父亲母亲》中孙红雷不露声色地扮演着我的片段。 按照母亲的意思，父亲就安葬在前井旁边，村里有了自来水井就荒了，早就没人再挑水了。母亲说在这儿父亲可以天天看见学校，母亲还说将来他也要跟父亲埋在一起。办完父亲的后事，村长特意来说起了盖学校的事儿。他说县里拨了款，村里家家户户也都捐了钱，说乡亲们无论如何也要完成父亲的心愿。 你带回去签嘞， 给拉上。村长啊，你看这些钱都是我这几十年积攒的。 哎呀，这真 您把它收起来，在学校。 这真好意思呢，你说。 好， 常人鱼不在，你说你 这钱一定你得收下。 那好，那我连这钱先拿上。咱们村呢，领娘俩，这算第一份。 明天我就要走了，母亲让我陪她再去一趟学校。母亲说，等下次我再回来时，这所小学校就看不到了。 兄长，你看这学校都几十年了，你爸就在这学校教书，在这里呀，比在家待的时间都长。长宇，你都听到了吗？村长说了，要给盖个新学校，按你的心愿去盖，盖一个高大、赫赫亮亮一个，硬砖到顶，一个好学校。为了完成你的心愿，按你意思去办，明年开春就动工了。这回你放心了吧，新学校盖好了，你亲手织一个红挂上去，你就放心吧。你看你爸实心实意成天跟我叨了，想起你叫起你教书，借他的班儿把你送到师范学校念了，一天书也没教上，我他妈上一天课不了，教一天书不了。哎，也是你爸爸这一片心都没有实现了，你就干别的工作去了。你看学校连上课人都没有了，听不着孩子念书的声音了。 听村长说，过两天可能县上还会派个新老师来。 哎，新老师来再上课，因为你爸爸声音好听了，特别的响亮，40多年我都没听够，好听你爸爸读书。 娱乐大篷车，开心乐呵呵。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，我们一同来感受孙红雷的魅力。刚才介绍了孙红雷是如何走上大荧幕的，接下来说一说孙红雷第一次接触电视剧的经历。这就是赵宝刚导演、海岩编剧的电视剧《永不瞑目》。在这部电视剧当中啊，孙红雷其实扮演的是罗长腿的手下建军。虽然在这部电视剧当中孙红雷仅有那么20几场戏，但是正是这20几场戏让很多观众记住了这个长相有点凶悍的男人。其实最初赵宝刚并没有打算用孙红雷，那么孙红雷是如何让赵宝刚改变心意的呢？我这儿先卖一小关子，先来欣赏孙楠演唱的歌曲《你快回来》，稍后再继续聊。 没有你世界寸步难行，我困在原地任回忆印记，黑夜里祈求黎明快来临，只有你给我温暖真心。走到思念的尽头，我终于相信没有你的世界爱回来。 边呢正是孙楠带来的歌曲《你快回来》，这也是电视剧《永不瞑目》的片尾曲。到底孙红雷是如何让赵宝刚改变心意，决定启用自己的呢？当时孙红雷第一次见到赵宝刚的时候，由于没有预约，也没人引荐，孙红雷等了赵宝刚6个小时，好不容易赵宝刚走了出来，只是看了一眼孙红雷，说这个人太老实了，不适合。孙红雷一听很生气，他走到赵宝刚坐的监视器旁边，拍了拍他的肩膀说，你不用我会后悔的。怎么样，孙红雷的口气是不小吧？赵宝刚一听就乐了，说行，你小子有自信。于是找来化妆师给孙红雷化妆，一试戏果然不错。就这样，孙红雷出演了电视剧《永不瞑目》。下面呢，我们就来欣赏电视剧《永不瞑目》当中的片段。兰兰怀孕了，建军看见兰兰不舒服的神情，对萧彤更加不满。 你少说两句，你也少说两句， 这不关你的事儿。建军，你给我说清楚了，你杀人不见血啊，你安的什么心呢？ 他自己非得要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 你这是诚心毁他，我早看出来了，你别找借口，我要你怎么不给啊？ 他可快当爸爸了，人家现在是父以子贵，牛大了，我敢不给吗？谁借我的胆儿啊？ 建军，我怎么得罪你了啊？我怎么对不起你了啊？ 算了，建军，你就跟兰兰认个错，大家在外边都不容易。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，建军，你别再跟他争了。你不知道兰兰现在身体不舒服吗？啊，还嫌她生气少啊？算了算了，别惹她了。 好，这次算我错了。可是兰兰，你知道我不是冲你，我对你怎么样你自己心里清楚。 你不冲你冲谁啊？你对我怎么样我心里是清楚，我心里没见识了。我告诉你建军，你毁他就是毁我。你现在别美，早晚会让你后悔的，等咱们出去了再说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电视剧《永不瞑目》当中的精彩片段。其实孙红雷在荧屏上能够迅速走红，除了他自身的精湛演技以外，机遇也是非常难得的。而在孙红雷的演艺之路上，赵宝刚导演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虽说孙红雷第一次开始在电视剧当中担任主演是从《军歌嘹亮》开始，但是在赵宝刚导演的作品《像雾像雨又像风》中，孙红雷扮演的配角阿来就已经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。其实在拍摄这部电视剧的时候，赵宝刚曾经这样说过，虽然电视剧当中有陆毅这样的当红小生，也有陈坤这样的帅小伙，但是整部戏最出彩的还是得数孙红雷和寇世勋。这句话一直都被孙红雷牢记在心中。下面呢，我们就走进电视剧《像雾像雨又像风》当中，欣赏其中的精彩片段吧。阿来保护安琪的这个片段。 他敢走吗？ 没有，他自己走。 知道为什么来这家舞厅吗？ 不知道。 这家舞厅是杜云鹤开的，由你管理，对不对？ 我只是维持秩序。 所以这家没有人敢欺负我，对吗？ 对，除非他不想活了。你放心，以后我会天天来照顾你。 其实我也不用什么特殊照顾，只要你带我和其他姐妹一样就行了。 我帮你摘。我真是怕。 能出去一下吗？我想换件衣服。 哦，那我在门口，一会儿送我。 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吗？我知道你对我好，可我不能接受。明天我陪你跳舞。 安琪，我们一块离开吧。去广州或者北京哪儿都行，你不是做舞女，我能养活你，我有能力挣钱的。为什么呀？我是不是弄疼你了？ 知道我为什么当舞女吗？我不可能再开花店了，我没有本钱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 我也不会再接受任何人的帮助。我爱的人不爱我，爱我的人我又不能接受。好不容易下决心跟了吴伯平，他又靠不住我，怎么倒霉事都叫我碰上。 我不会骗你的，我要是再干对不起你的事儿，天打雷劈。 我相信。为什么说再干？你干过对不起我的事？什么事？ 夫人看见你那天晚上，老爷让我把你送出上海。 花店是你砸的。 我去的时候你已经走了。 要是我没走呢？你会怎么样？把我装进麻袋里？ 不会。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电视剧《像雾像雨又像风》当中的精彩片段。孙红雷自己都说，自己这些年的演艺生涯当中，赵宝刚导演的两部电视剧起了很大的作用。此前有人提起孙红雷，往往都会想到他塑造的黑帮啊、痞子形象，酷酷的、坏坏的，却让我们爱之更深，敬之更重。而他在多部电视作品当中同样为我们呈现了正直和刚毅的角色，博得了良好的口碑。好了，看看时间，我们上半段旅行马上就该告一段落了。送上电视剧《像雾像雨又像风》当中的插曲《是否爱过我》，来自孙楠。诸位稍后见。 孤独的街在烟雨中浮现，多想拒绝这苦涩的世界，灰色的天站在路口，迎着风雨不再闪躲。孤独的我想离开这生活，怎能把脆弱当作是种解脱。伤感的一散场的落寞，有谁能告诉我，你是否爱过我？也许这是结果，却为何如此的冷漠？蔓延。 的冷漠，有谁能告诉我，你是否爱过我？心痛的感觉，蔓延寂寞的我，心痛的感觉，蔓延寂寞的我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，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， 南湖我想你，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， 猴要问，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， 星光闪耀， 人气爆棚， 星光之旅， 欢迎各位回到娱乐大篷车上来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我们今天的星光之旅当中，为您来介绍一下实力派演员孙红雷的从艺之路。有着小姜文之称的孙红雷，1997年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音乐剧班毕业，到现在一路走的可以算是很顺畅。第一部电影《我的父亲母亲》就跟张艺谋合作，拍摄电视剧则两度在赵宝刚的热门剧中出镜，并被赵宝刚评价为像雾像雨又像风当中演技排名男演员第一。在此之后，孙红雷也和陈小艺合作了很多部电视剧，比方说《军功嘹亮》《大工匠》《半路夫妻》等等，都受到了观众们的好评。下面呢，我们先来欣赏电视剧《半路夫妻》当中的精彩片段。管军向胡小玲借钱开了个灯饰城，胡小玲很不放心管军，就到管军那儿看望他，没想到被他的浪漫所感动了。 哎呦，胡警官，大驾光临，怎么着？来视察视察。 来看看你这生意怎么样？哎，这没几天啊，啊，这哪儿搜罗到这么多灯了？ 你等会儿啊。 喂，你干嘛？你这是？ 你别着急。喜欢吗？这组灯是给喜欢田园生活的人准备的，在这灯光底下，你得想象在星空下的小木屋，草木茂盛的田园，哎，感觉它就对了。这组灯是给时尚青年准备的，什么是后现代？就是重金属呗，也就是过去那些愤怒青年心里那点不忿，到今天这些喝可乐长大的孩子那儿，就变成对吃喝玩乐的不忿了。其实他们心里一点愤怒都没有，全是装的。这组灯就是给他们准备的。请坐。这组灯是给情人准备的，怎么说呢？这情人和两口子不一样，大多数的两口子都是凑合过日子，这整天想着摆了灯啊光啊，这样的两口子肯定是不会离婚的。 只有情人，情人才有这份兴致，讲究过情调、情绪啊、情致啊、情味儿，这才是情人。情侣，这情欲和情爱呢，又不一样。对于女人来说， 把那窗帘打开吧，嗯。 怎么着，不爱听了是吧？哦，也是，这灯啊光啊得人对服装对，您这一身警服，哎呦，这突然间觉得不对了，是不对，你是不是把我刚才说的那些话当成歪理学说了？哎呦，您没因为这个歪理学说把我抓起来，那就万分感谢，非常感谢胡警官。 你怎么就知道我把这当歪理学说了呀？ 那我还指望什么？指望您对我这灯，您是我这灯的知音，不可能啊！您就是一个一般人嘛，普通人嘛，灯对您来说的作用也就是一个照明、照亮而已，是不是？可是胡警官，你知不知道，这灯要是光起到一个照亮的作用，多没劲！我卖着也没劲啊。这灯是什么？这灯是用来让人做梦的，做美梦的。你想想，你每天睡觉之前你看到的就是它，对不对？ 哎，怎么停电了？哟，你们怎么不开灯啊？警察姐姐在啊，来买我们家灯是吧？对呀，给我们家捧捧场。 嗯， 注意防火啊。 姐姐走啊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《半路夫妻》当中的精彩片段，或许是真的合作太多了。孙红雷谈起陈小艺的时候，说出来的都是陈小艺在拍戏的时候怎么欺负他，惹得站在一旁的陈小艺只说想打他。其实这也是因为两个人太熟的缘故，才能开这样的玩笑。和孙红雷交情不错的除了陈小艺之外呢，还有寇世勋。早在电视剧《像雾像雨又像风》拍摄的时候，寇世勋就已经注意到了演技不错的孙红雷。而到了电视剧《刀锋1937》中，两人再度合作，寇世勋更是发现孙红雷的演技更加厉害，从开始时的懦弱胆小，到后来民族大义面前的临危不惧，孙红雷拿捏得恰到好处，游刃有余。下面呢，我们来欣赏电视剧《刀锋1937》中郑树森被进步青年黄旭初感化的精彩片段。 你不后悔吗？ 我从来就没有后悔过。 为什么？ 我也问过我自己为什么。也许是我小时候看过的那些故事，那些让我为他哭、为他笑、为他流泪的故事吧。 写出来的屎不臭，你怎么会相信那些故事呢？ 我相信他，我相信他是因为里面所描述的一切在我眼前都发生过，而且还在继续的发生着。里面的哭泣是真实的，痛苦是真实的，罪恶也是真实的。对曹操来说，对我来说，对你来说，秦山宝的死就是这故事里最真实的一部分，它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正因为有了许许多多秦山宝这样的故事，所以我不能够后悔。为了不再有秦山宝这样的故事发生，所以我要反抗。 反抗？ 对，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斗争。我可以做一个好丈夫、好父亲，我也想安安静静、踏踏实实地活着，可是我有了另外一种选择，我想做一名烈士。 烈士？ 对，烈士。每当我内心脆弱的时候，我会想起这些人的故事，凭着一腔热血、一把刀子敢刺向秦王的荆轲，用生命写下千古名句的文天祥，甘为变法流血的谭嗣同，还有身为女子却侠骨丹心的秋瑾，没有他们，没有今天的我。 兄弟，你说的这些人我都知道，我在评书画本里我都听过，可是这些人早都死了。 没有，他们的血液还在我的血管里奔涌不息，他们的斗争和反抗一刻都没有停止过。我愿意做他们那样的人。 我还是不太明白，你为什么一定要做这样的人呢？ 因为有些人 在田地里劳苦耕作却吃不饱饭，有些人在坑道里采石挖矿却烧不起煤，有些人祈祷流浪，有些人却交涉淫欲，有些人锦衣玉食的时候，有些人却要露宿街头，有些人家的孩子可以出国留学满口洋文，而有些人家的孩子却要在铁道边上冻着小手捡拾着煤盒。 可是有的人有本事，有的人没本事，这是命啊，该找啊。 你相信吗？你自己相信吗？你不杀人你能不做老大？他们不巧取豪夺，他们能聚敛财富？没有农民的种地交租，哪来地主家的深宅大院妻妾成群？没有工人们的辛勤劳作，哪来资本家的汽车洋房歌舞升平？巧取有各种方式，豪夺就不择手段了。你想一想，你看一看，你问一问，哪个剥削者手上不沾满了鲜血啊？对，我今天跟你说过的话，明天在行程上我会大声的再说上一遍的。 听过了电视剧《刀锋1937》当中的精彩片段之后呢，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孙红雷的故事啊。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部由孙红雷主演、赵宝刚担任制作人的刑侦大戏《落地请开手机》，这也是孙红雷和赵宝刚第三度合作。而和孙红雷对戏的女主角傅菁就是孙红雷的学妹，在拍戏之余，孙红雷总是会帮助傅菁进入角色。其实孙红雷原本并不太想接这部电视剧，他觉得沈抗这个形象和他以前的很多角色太类似，但是仔细读了剧本之后，孙红雷也被跌宕起伏的剧情所吸引了。就这样，他决定接拍这部《落地请开手机》。下面呢，欣赏其中的精彩片段。 主任，我想跟你谈谈。不管我能不能留在这个任务里，我都想跟你谈谈。我想谈谈我自己。我呢，从小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，父母都是传统型的很保守的知识分子，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他们的儿子会考进世界关系学院，更不会想到国安会收我这么一个从小就调皮捣蛋的孩子。那知识分子家庭里出来的孩子是比较脱离社会的，不太懂人情世故，他们习惯用观念来看这个世界。我呢，世界关系学院一毕业一脚就踏进了国安，那是国安教会我怎么看人看社会看这个世界，是国安告诉我这个世界有多广阔有多美好，人有多复杂多简单，还是国安教会我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脑子去想。所以国安是我的家，是我第二个家，我不能没有他。说让我离开国安，或者说让我失去这份工作，我不行，可能我会死了。那今天我不是想为自己解释什么开解什么，我只是想我们两个人好好沟通沟通，增进彼此的了解吧。那我对你其实可以这么说吧，应该是比较了解，至少你以前，那在我上学的时候，我还有我所有的同学，只要一提到岭南的麦田，我们会大喊说岭南的麦田是神。可以说你是我和我所有的同学的偶像，你以前的故事我都知道。 好好好，不用说我的故事，还是说说你吧。作为一个获得心理学硕士的国安侦查员，这调整情绪应该不是什么问题。我们每一个国安的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，都有这种感情，这不稀奇。还是说说你跟林小婉吧。 我知道你想说这个。 刚才各位听到的就是孙红雷出演的电视剧《落地请开手机》的精彩片段，而同样是在这一年热播的电视剧《人间正道是沧桑》中，我们又看到了孙红雷的身影。他这次扮演的顽劣聪明的杨家老三的角色，以半痞半真诚的叛逆个性，不盲从于任何人，也不盲从于任何思想，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向和信仰。杨丽青让这个故事变得可爱与积极，孙红雷让杨丽青这个角色变得丰富而多层次化，也无怪乎屈霞的扮演者柯兰会连连夸赞不易，并宣称孙红雷完全被那些军人附体了。下面呢，我们就来欣赏电视剧《人间正道是沧桑》当中杨丽青报考黄埔军校时的精彩片段。 是0137号考生吗？ 回答考官，是0137号考生。 我注意到了，你这几步正步走得不错，比我们在校的先期生毫不逊色。你是刻意要给我们全体招生委员以良好的队列素质？ 回答主任考官，家父乃日本东京第三士官学校第七期培训生，是他教我军人应有的举止。在我7岁的时候。 怎么说，你是子承父制？可你是否知道，先总理中山先生创建的黄埔军，日本军校有着本质精神的区别？ 回答主任考官，这是毫无疑义的。所以学生选择了黄埔，没有选择去日本。 那你为什么选择黄埔？ 回答主任考官，因为他值得。 哼，你倒是干净利索。 回答主任考官，军人语言以减少为直接。 不错，理由成立。诸位招生委员，可以提问了。 0137号，你刚才说你在本质和精神上选择了黄埔，我的问题是，何为黄埔精神？ 简而言之，就是为主义而应有奋斗的精神，吃苦耐劳、努力奋发的学习精神，为国家、为民众不要身家性命的牺牲精神，主动活泼、富于进攻的战斗精神。回答完毕。 0137号，我看了你的数学笔试，你的数学总共得了35分。我的问题是，一个连数学简单概念都未能答对的考生，却令人奇怪地做出了复杂的正反比例试题。 回答考官，我的数学很差。 数学差没有什么，在前期考生当中，数学得0分的大有人在。我是问你，你有没有做些不光彩？ 你是说那道正反比例的题有人提前告诉我了是吗？ 不错。 没有，没什么值得奇怪的，那是我的饭碗。 饭碗？什么饭碗？ 父亲见不得我游手好闲，非逼着我跟一个糟老头子打了1年的下手。 啊，糟老头？哪个糟老头？ 我师父李寿成，民国初年协助日本人绘制了湖南各县的交通地图，日本人走了以后把所有的测绘设备留给了师傅，我跟师傅做了1年徒工，绘制地图，吃的就是正反比例这碗饭。 娱乐大篷车，开心乐呵呵。 欢迎回来，继续跟我们一同来感受人物魅力，乘坐我们的娱乐大篷车。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我们今天的星光之旅当中呢，一同来说一说实力派演员孙红雷。孙红雷除了在电视剧当中有着诸多代表作品外，在电影的荧幕上同样很精彩。比方说在2008年年底上映的影片《梅兰芳》当中，孙红雷成功的出演了邱如白这个人物。相比众人瞩目的梅兰芳选角，更让陈凯歌悬心的是邱如白的人选。一部电视剧《大工匠》让他决定，即使身边的人都持反对意见，也要找孙红雷来演。